再放走一次，流泪想你就应该勇敢独行，全新的明天，希望有新世界，会充满感动，会值得感觉，就算离开，总要落泪，那一定有人能够理解，会给我爱。责不从你，每个痛苦都是种学习，祝你获得更幸福顺利，不愿听朋友在责备你，是真的感谢你坦白自己，让我能这决定，全新的明天，希望有新世界，会充满感动，未知的感觉，就算离开，总要落泪，但一定有人能够理解。 左右，在困难的梦陪我一起走。